心吃掉了，我没法预料这一个后果。明明仍在欢笑，不消一秒尽碎掉，留下你的容颜在思忆中捉弄我。心痛楚，缓缓地泪干了，昨日的爱亦弃掉。如若我可从头，是否可不必再错？错，错对对错错，反复经过，就像是现实定必出错。反复的追忆，珍惜的、惋惜的、可惜的，几多错？为何甜梦会朝经过？怕是我本身太情薄，怎么我却妄想天天真真的、简简单单的爱过？是现实定必出错，反复的反复的追忆，珍惜的惋惜的可惜的几多错？为何甜梦每朝经过？怕是我本身太情多，怎么我却妄想天天真真的、简简单单的爱过？错对对错错，反复经过。就像是现实定必出错，反复的反复的追忆，珍惜的惋惜的可惜的几多错？为何甜梦每朝经过？怕是我本身太情多，怎么我却妄想天天真真的、简简单单的爱过？